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留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满满一大勺猪油膏入锅，瞬间便在灶火的热力下融化开来，不多时滋滋滚开，香气四溢。张理事动作麻利地将砧板上切碎的葱白蒜瓣和这姜片倒入锅中爆香，就听刺啦一声，烟气腾起，饶是早已掩了口鼻，还是被油烟熏得呛咳不止。烟气蒸腾中，他似乎看到二小姐姚曼青的脸在正对着窗的瓜架下一闪而过。不是吧？张理事有些愣神，小姐怎么来了？揉了揉眼睛再看，却不见有人。张理事有些不放心， 昨夜发生的事情不是小事儿，万一小姐想不开， 还是谨慎些好。如此想时，忙让边上的婆子顶了自己的活儿，两手在衣侧抹了抹，三步并作两步往灶台后走去。四下张望了一回，却不见有人。张理事暗笑自己杞人忧天，掸了掸手正待回去，身后忽然传来压得极低的声音。 奶娘。 循声望过去，墙角处露出姚曼青略显苍白的脸来，只是那么一下的功夫又退了回去。看情形他是让自己过去。不知为什么小姐的行动如此反常，张理事竟也有了见不得人的心虚感觉。坠坠地放到跟前，姚曼青忽然抓住他的手腕，使力将他拽了过去。这是灶房同柴房之间的夹道，宽不逾丈，少有人来。即便是阳光大好的日子，也总是阴阴的，墙体下方长满了青苔，潮湿黏腻。 奶娘，这次务必帮我。 不待张理事反应过来，姚曼青已附至他耳边。他说了很久，张理事茫然地听着，每一句话他都听得很清楚，但是组合起来之后的内容让他觉得自己只是在听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至于姚曼青说完之后，他都不觉得荒唐，也不觉得害怕，只是觉得可笑。张理事带着一股子好笑的神气说道， 小姐啊，你是说笑的吧？ 姚曼青没做声，只是将手里的东西轻轻塞给张理事，然后笑了笑，姿态极其端庄大方地离开。张理事还是觉得好笑，这丫头从哪儿想来这么不着调的点子，见天地胡思乱想可别议政了。于是又是摇头又是叹气，然后去看手里的纸包，心中忽地咯噔一声，若真的是一时兴起的说笑，给他纸包干什么呀？张理事有点不安，将纸包抠了个破口，凑到鼻子前头嗅了嗅。作为过来人，他对这个东西不陌生。 这不是春药吗？小姐刚刚好像的确提到春药两个字啊。 于是方才姚曼青对他说的每一个他认为无意识的字，每一句他心不在焉听着的话，重新在脑子里排列组合，逐渐成型。耳边似乎又响起姚曼青方才的声音，张理事突然就打了个哆嗦。姚曼青正对着镜子解下挽得过于繁复的头发，发色有些暗淡，手边搁着润发的蓝膏和梳子。他似是早已料到张理事会来找他，唇边挑起一抹极淡的笑，定定地看进镜子中张理事的眼睛。 奶娘，有事吗？ 小姐啊，你方才不是认真的吧？ 张理事哆嗦着，从怀中掏出那包春药，抖抖嗦嗦地送到梳妆案上，方想撤手，姚曼青的手已压了上来。姚曼青的手冰凉，寒意顺着两人肌肤相触的地方慢慢渗开。 张李氏只觉嘴唇发干。 小姐啊，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姑娘家的名节最是紧要啊。 名节？ 姚曼青似是听到这世上最可笑的话。 我还有名节吗？ 顿了一顿，她意味深长。 再说了，奶娘帮我做成这事，我才有名节可言。 小姐啊，那展大人可是京官啊，听说官拜四品，在皇上面前都是红人儿。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是皇上的红人不假，可我姐姐亦是皇上的枕边人，事情闹僵出来，难道皇上会偏帮他？ 小姐啊，你这是骇人呐！老爷若是将他送的官，莫说展大人前程毁了，说不准连脑袋都得搬家。 奶娘，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姚曼青缓缓转过头来。 若是换了随便的阿猫阿狗，爹势必恼怒，定会将那人送官，这便是害了人了，我也不会去做这昧良心的事。可是若是这展大人，事情就不一样了。 怎生个不一样法？ 他是京官，官拜四品，门第不差，奶娘不也说平生没见过这样的亮堂人物吗？若真的闹出了事，爹但凡有一丝顾忌我名节之心，定会与他商量，让他顺水推舟娶我过门，非但不会将他送官，还会纳他为婿。这样一来，我失节之事就会无声无息掩饰过去，如此岂不祸事变喜事，何来害人之说？再说了，我是哪里配不上他？无论是相貌还是才学，都不至于埋没了他。我姐姐是皇上的人，她娶了我，算是跟皇上做了连襟，这样的运气旁人是想都想不来的，她怎么会不情愿？退一步讲，我自知对她不起，过门之后定然尽心尽力弥补。她若是外头有了相好的人，要多娶几房妾，一切由她，我不会多一句嘴。上奉公婆，下教子女，内外事务绝不叫他操心，这算是害了他吗？ 张李氏脑子本就不灵光，被姚曼青这么一说，更是晕乎的厉害。细细一琢磨，忽然就觉得这事如同买菜过秤，细较斤两一般，也是一桩不错的交易。 奶娘，此事于他无害，于我而言更是解我燃眉之急，将眼下这桩十万火急的事遮掩过去。奶娘不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吗？哪有这么巧的事，他今儿便到了，莫不是上天派来救我的命中人？奶娘，你是要我死还是要我活？曼青的性命就托付在奶娘手上了，若是奶娘不愿，曼青也无旁话说，还请奶娘看在曼青是被你奶大的份上，年年今日分头烧一捧纸钱。 到后来，姚曼青说得凄楚，眸中泪珠盈盈，看得张李氏心里一阵紧似一阵的难受。 小姐啊，你千万想开点儿，这世上哪里真就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张李氏的口气终于松动了。 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我倒是想从长计议，可此事哪里是脱得了的？奶娘，那人只在此间暂住一两日，若是下手不及走脱了他，奶娘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一袭风霜，偶一闪亮。